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一，农历5月11，北京阴转小雨，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华社播发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工作纪实。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第一级超级导航北斗卫星， 中国独立设计实验项目首次飞向国际空间站，开展基因突变规律研究。 蛟龙号雨中深潜4187米，完成雅浦海沟第一潜。 录音树屏要摘穷帽子先拔穷根子。 国家南繁规划推进会召开，将打造全国现代化农业新引擎。 伦敦连发恐袭事件已造成7人死亡，3名嫌犯被击毙。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昨天播发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工作纪实。文章系统回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注重以督查推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的实践历程，生动呈现了各地区各部门以督查促进改革落实取得的显著成效。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通过督查取得突破，探索创新的一些好典型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探索建立了改革试点管理长效机制，一批行之有效的督查手段建成体系，一系列提高督查时效的机制出现成效。文章指出，各地区各部门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改革落实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督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改革进程中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5年来，一批科技攻关的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投入使用，不仅推动了中国发展，更造福了世界，成为展示国力强盛的一张张名片，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抹抹亮色。 今天亮相的这位超级家族成员是超级导航北斗卫星。关于他不平凡的身世，请听央广记者张绵绵和他的精彩对话。 准备出发，请行驶到北京西站南路辅路。 谁在说话？车上的 GPS 导航仪。 没错，是导航仪，但是不是来自 GPS 的信号，而是由我北斗导航提供的。目前整个国内市场1/3的用户都在使用装有我的终端，用户总量超过了3000万，每年还在以20%至30%的速度递增。包括商用车联网在内，和我有关的上下游产业发展都非常迅速。 现在你和美国的 GPS、 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罗纳斯这些导航大腕们在一个俱乐部里了。我听说到2020年你就能提供全球性服务，功能和 GPS 比肩了。 不仅是比肩，我还有一些 GPS 比不了的本事。比如说我还具备一种类似于通信功能，准确点说叫做短报文功能。如果你漂流到了孤岛上，你又只带了 GPS， 那你可能就前途未卜了。但是如果我在你身边，我保证你能安全回家。不信，由我的超级总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5院的谢军老师作证。 用户不光可以自己解决我在哪儿的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可以通过短报文这个功能呢，告诉他的朋友你在哪儿，你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信息。 嚯，你这么厉害呢？那为什么大家用的更多的还是 GPS 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1994年，我国才开始启动对我的建设，那时 GPS 已经在为全球提供服务了。所以想让大家接受我，恐怕还得有一个过程。谢总也常常安慰我，好饭不怕晚。 作为卫星导航系统来讲，我们大众也好，企业也好，接受到的都是卫星导航的用户机。 而用户机厂家呢，由于前面的一些设备的基础呀、芯片基础，它比较习惯于用这个 GPS 这个芯片。那么从2012年之后呢，应该说我们国家的芯片技术，包括我们有一些用户机终端的算法也在开发，应该说现在的成果都很好。那么今年很多企业已经生产出来价格各方面不高于 GPS 芯片的这样子北斗的芯片，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抓紧在推进我们由区域系统到全球系统这样的一个工程建设的这个进展。 嗯，可喜可贺。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的安全性有保障吗？我记得2011年左右有一则新闻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当时媒体使用的标题是清华女生破解北斗，或者是北斗上百亿投资打水漂等等。 不，这绝对是彻头彻尾的歪楼。事实上它破译的只是明码，按照谢军总设计师介绍的，导航系统不管是 GPS 还是其他，对大众服务这部分明码实际上不需要破解。 几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那个中国清华大学去的那个博士破解，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本来我们北斗的所有明码都是有公开的文件对公众进行公布的，只是当时我们在工程建设阶段了，还没有到公布那一步，他提前就给通过一个算法给繁衍出来了。 北斗军码安全吗？ 当然，军码经过了加密等特殊设计是稳定可靠的。如果你实在不死心想破解，徐颖主任可以教你一招。 还是考虑一下研制一个时空穿梭机，能够穿越回到北斗军码设计的时候在旁边偷听一下就好了。这个技术难度可能比你从技术上来破解北斗的军码来得更容易一些。 不过有一则消息还是非常靠谱的，现在已全面启动了我的第三步建设，今年下半年计划发射6到8颗全球组网卫星，明年前后发射18颗卫星，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我现在已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准备就绪了，科学家们都在陆续赶来呢。 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5:07，北京时间4号上午5:07，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利用猎鹰9火箭向国际空间站发射龙飞船，飞船携带第一个由中国独立设计的实验项目。分析称，本次搭载项目的顺利实施对于中美太空合作具有破冰意义。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美国当地时间3号利用猎鹰9火箭发射龙货运飞船，第11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宇航员补给和实验设备。飞船上携带约6000磅的物资，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地球观测工具和中子星研究设备。由北京理工大学邓宇林教授团队独立设计的一个实验项目也搭乘龙飞船上天，这是由中国独立设计的实验首次飞向国际空间站。邓宇林介绍， 里面装的是维利库芯片，我们这一块板子上有6块芯片，每块芯片有5个通道，像这一块板子基本上就30个样品的。 这个项目旨在研究空间辐射和微重力环境对抗体编码基因的突变影响。邓宇林介绍，他们在芯片中装入了不同生物基因样品，芯片可以控制样品的温度，同时可以在分子层面上检测基因的变化。 航天员啊，在天上特别是长时间的驻留的时候，会就是空间环境啊，会对航天员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导致基因的一些变异。那么这个变异到底有没有，到底这个影响的程度是什么样？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昨天在雨中下潜，最大潜深4187米，完成中国大洋28航次第3航段雅浦海沟第一潜。据了解，蛟龙号将在该作业区进行5次下潜。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位于西太平洋的雅浦海沟北端与马里亚纳海沟相接，蛟龙号在该区域进行的今年第一潜为工程下潜，主要任务是确认潜水器工作状态和均衡，对所有功能参数进行全面测试，近底观察航行拍摄海底生物和地形地貌特征，视情况采集生物沉积物和岩石样品。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丁忠军， 可能取得的成果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方面，通过它的高清摄像照相啊，很清楚地认识磷虾米以深是超深渊海底的那个特殊的生物群落结构。同时呢，还可以探测到一些超深渊底部的环境参数， 化学环境啊、地球物理环境啊这些特征参数。 本航段是蛟龙号自2013年进入试验性应用阶段以来的最后一个航段，最后一潜计划于本月12日进行。据了解，蛟龙号将在雅浦海沟作业区共进行五次下潜，完成海沟海底环境调查以及采集高质量的微生物、沉积物和海水样品，以助于研究深渊生物极端环境适应性及其对关键生源要素和海底化学环境的响应机制。 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引发欧洲多国抨击。中国、欧盟、日本等巴黎协定缔约方均重申承诺将继续坚守巴黎协定。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均表示遗憾，但拒绝特朗普重新谈判的要求。德国总理默克尔： 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转向未来，这个决定绝不会阻止任何有责任心、决心要保护地球的人。与之相反的是，有了这些决心，我们将团结德国、欧洲和全球共同努力，去面对并且成功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不会有任何协商，他表示没有 B 计划的存在，因为世界上没有 B 地球。分析认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势不会改变。巴黎协定已经得到全球140多个缔约方批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82%以上。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比如欧盟和日本都已经重申承诺将继续坚守协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无论其他国家的立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将继续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立足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认真履行巴黎协定。 环保部近日发布《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7》，年报指出，机动车污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机动车污染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监测表明汽车是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的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超过80%，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超过90%。今年2月，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明在媒体见面会上谈及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难点时，就明确指出， 北京市这个机动车污染占比达到了30%以上，那么在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下呢，甚至有可能达到50%左右。如何有效地疏导重型载货车辆和高排放车辆，加强机动车的达标排放的监管，应该是北京市下一步大气污染治理的工作的重点难，也是它的难点之一。 中科院区域大气环境研究卓越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贺红指出， 我们的机动车排放颗粒物很少，但是它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呢，可以在后续变成二次颗粒物，所以它对这个尘霾的贡献主要在二次颗粒物上，所以我们还要重点控制机动车的排放。 报告中指出，按照车型分类，全国货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明显高于客车。环境保护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强表示，环保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开展柴油车打假专项行动，同时协调配合有关部门，从行业发展规划、城市公共交通、清洁燃油供应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大力防治机动车对大气环境和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 特别报道，晋鲁豫老区扶贫调查今天播出最后一篇，请听录音竖屏。要摘穷帽子，先拔穷根子。撰写晋鲁豫老区扶贫调查采访组。 春末夏初，央广记者尚太行访沂蒙，走进大别山，所到之处，扶贫攻坚出高招，来实招，倒排工期热潮涌动。一路走来，说到当前脱贫攻坚的难处，干部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想摘掉穷帽子，先要拔掉穷根子。换句话说，扶贫必须先扶治。山东临沂市委书记林海峰说，扶贫攻坚最头痛的还是等靠药。 我家有贫困人口，我家有贫困户，在想等上面的政策，就叫麻木。 贫困落后，特别是新生的贫困户，那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里边也有一个原因，也有个等靠药。 眼下本该是谋生产、忙赚钱的好时机， 但记者走访的不少贫穷山村，石头成堆，房屋破烂，穷乡亲们成群结队靠着墙根晒太阳，懒洋洋打发时光，宁愿苦熬不愿苦干。说穷就怪山高沟深路偏远，说脱贫就躺在政府怀里伸手要钱，越穷越要，越要越懒，越懒越穷，越穷志越短，恶性循环。河南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直戳痛处， 穷穷到哪儿来？他想靠在政府身上，反正你政府有措施，你给我一点东西我吃了，今天吃了不说明天了，明天你政府还得管我，这种懒汉思想，这就是缺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穷固然可怕，靠穷吃穷更可怕，没有脱贫志向，再多的扶贫资金也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扶贫先扶志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共识，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山西晋中市委书记胡玉婷开出他的药方子，教育培训。 我觉得这个扶志问题首先就是教育问题，解决农民的职业教育问题啊，农民职业教育就是要让他有一技之长，有就业问题，他适合于他干了，他已经尝到了这个致富甜头的人，我们再送一层以后呢，不会倒了啊，他也就不会把这个幸福的生活扔掉了。 山西吕梁山区多年来，相当一部分农村妇女守在炕头，蹲在村头，气馁任穷扶命。最近两年，当地政府一方面组织家政培训，一方面在大城市设立联络处，竟让吕梁山护工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望着一车车培训结业，从大山走向大城市的农家妇女，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深有感触。 这40多岁的人，经过培训下了火车以后，才发现他的身价月薪都在4000多5000了。我说这是40多年来对自身人生价值一个最大的一个颠覆，不仅是反贫困，提升了他是生活和创业的这种勇气，远远超过那4000块钱。 脱贫攻坚靠政府靠干部，更要靠穷乡亲为幸福生活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只有彻底拔掉脑子里的穷根子，才能摘掉头顶上的穷帽子。山西晋中市委书记胡玉婷。 所以你给他扶上马送一程以后呢，他就有了志了啊！就是有些人已经脱了贫的，就马上就衔接上奔小康，这是一个无缝衔接，在他这个脑海里边这个生根的，或者这个措施是可持续的，就是你不帮他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奔小康。 农业部昨天表示，要推进国家南防规划落实，将强化生物安全监管，实施法制化管理，着力解决土地流转缓慢、配套设施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南繁是指我国农作物种子工作者利用我国南端典型的热带气候条件，在海南开展农作物种子加带、鉴定、繁育、制种等科研活动。南繁基地走出了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专家，我国70%以上的优良高产品种都经南繁选育。农业部副部长于新荣表示，南繁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南繁的角色尤其突出。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快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关键是要加快选育高产、绿色、优质、专用、适宜机械化的突破性的新品种。 自2015年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规划出台以来，海南划定了26.9万亩的南繁保护区，实施用途管制，目前已经全都上图入库，并将作为基本农田进行永久保护。于新荣坦言，南繁规划落实过程中，土地流转缓慢、配套设施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亟待解决。 按计划，今年底前要基本完成南繁立法的进程，对基地的保护、建设、管理、使用等作出制度性的安排，打造海南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的引擎。 全国目前唯一的省级规划委海南省规划委员会近日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全省空间类总体规划的编制管理和督查工作，保证每块土地的唯一属性，确保海南省总体规划出台后能够一张蓝图干到底。央广记者朱勇报道。 海南省规划委有35个人员编制，下设4个处室，负责编制全省空间类总体规划，并监督各市县及省直有关部门实施。在省政府组成部门中列在省发改委之后，那么规划委和发改委有何不同？刚被任命为海南省规划委主任的丁世江解释说， 他是经济社会这一类，这我们这一块呢是跟他衔接，目标相衔接，我们更侧重于空间类的。规划委员会主要是解决空间规划的问题。 丁世江介绍，以前主体功能区、城镇、土地利用、海洋、林地、生态保护等多个空间规划各自为政，规划之间相互打架，成立省级规划委员会就是要从管理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总体规划还可让市场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在总体规划里面提出来培育12大产业，这个12大产业放在哪个地方，6类园区里面，里面呢划定了24个省级的产业园区，对市场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海南省省长沈晓明， 就规划委来讲，在简政放权方面应该毫不犹豫，生态敏感区域的规划权、海岸线的规划权，根据我们海南的特点，把海岸线、把生态保护区的规划以最严苛的方式把它管起来。 据了解，海南省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正报国务院审批。 高考进入最后冲刺期，各地采取措施为考生创造良好备考环境，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请听报道。 福建龙岩开启静音模式，多部门联动检查，制止商场、KTV 音响、工地、占道经营噪音等影响考生备考。张平市第二实验小学位于居民稠密区，目前正在做建设修缮。项目负责人黄其超说：“ 我们也会积极配合，做好工地噪声控制，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龙岩市还畅通投诉渠道，110报警服务台、12369环保投诉举报热线实行24小时值班制，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安徽食药监部门工作人员全面监督检查高考定点酒店、餐厅、后厨及学校食堂的卫生状况，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吃的安全。高考期间还将驻点巡查，确保不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宣城市宣城区食药监局食品科科长唐寿根： 我们要求定点工厂单位高考2天煮的豆浆不用熟食，第二个凉菜不给制作，这2类是禁止的。 河北衡水市各中学要求高中毕业班老师及时了解考生的心理动向，及时开展心理辅导。一些中学还设立高考说吧，考生可以在这种私密空间尽情倾诉，释放压力。衡水二中心理教师贺志峰： 把自己想说的一些话，不好意思跟别人交流的话，通过这个说吧说出去，效果很好。同学们出来以后都是面带笑容的，情绪得到了一个释放，压力也得到了一个缓解。 考生紧张备考，骗子蠢蠢欲动。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网警近日巡查执法，发现以短信、微信转发的捡到补办准考证、出售高考真题、作弊设备等类的短信、微信多了起来，提醒考生及家长谨防上当受骗。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10集《晨曦，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中国海军郑州舰实习舰长晨曦，从小就是军迷，考大学时为何没能上军校？从地方院校本科毕业，如何追梦成为一名海军？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第3条进出江铁路隔库铁路新疆段开始铺轨，全国大部分地区暑热消退，12省区市将有暴雨。专家提醒，在线定制高考准考证存在安全隐患。请听报道。 国家重点铁路建设工程从青海格尔木到新疆库尔勒的隔库铁路新疆段开始铺轨，建成后将与南疆铁路、青藏铁路连通汇合，成为新疆第3条进出江铁路大通道。我国也将新增一条通往西亚、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陆路运输大通道。 整个线路中间没有连接的地段全都是焊到一块了，就是不像咱们以往坐火车它有咯噔咯噔这种声音，连到一块就没有这种声音了。 隔库铁路全长1214.6公里，采用无缝长轨铺架，设计时速120公里，预计2019年建成通车。届时，从库尔勒到格尔木将从现在乘坐汽车的26个小时缩短到约12个小时。承建方中铁一局新运工程公司党委书记陈杰。新疆台记者李刚，乌鲁木齐报道。 中央 气象台预计，到五号八点，陕西、重庆、四川、湖北、河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100到120毫米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60毫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专家齐万全提醒说，由于此次降水正值三夏期间，应注意由此给小麦收割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建议农民朋友对收获的低洼田块要及时排水防涝，天晴后农进地时要抓紧时间抢收，降雨后土壤伤情好，所以建议农民朋友收完小麦后抓紧时间抢种下播玉米。 央广记者郭淼、刘涛北京报道。 用户在准考证生成界面自行填写参加高考的年份、姓名、性别等信息，并上传正面照，就可以生成相应年份的准考证。准考证有的怀旧，有的现代。这种准考证生成器实际上是一种 H5 动画。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指出，这类生成器可以精准获得用户的部分个人信息及照片，稍加技术处理就可以攻破一些依赖人脸识别进行身份验证的软件。 我们的手机现在变成了一个支付的一个终端，那么如果这些个人信息再加手机的这个支付的终端和联系在微信一起一并交给了这个网络应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话，万一这些信息落到坏人手里的话，那危害到的不仅是我们隐私权的问题，还危害到我们的可能是金融啊，包括啊相关自己资产的一些危险的问题。 央广记者侯燕北京报道。 当地时间三号晚，伦敦泰晤士河上伦敦桥附近发生连续袭击事件，警方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3名嫌疑人被警方击毙。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当地时间三号晚上10:08，警方接到报警称，一辆行驶在伦敦桥上的白色货车突然开离车道，撞向人行道上的行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霍利琼斯在现场目睹到，至少有5人被撞伤。 大概10分钟前，一个白色货车的司机以大概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开上了满是行人的行人道上，他在我附近右转了，然后撞到了5-6个人。他在我前面撞倒了2个人，在我后面撞倒了3个。 有目击者称，随后有3名蒙面男子从这辆车上下来，在现场持刀砍人，之后3人从大桥继续驶入附近的波罗市场。根据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英国警方全副武装，有些当场赶到的便衣警察当即在街头换上防弹衣，警察在街道上疏散民众，不停地高喊不要停，继续跑。街道上还未疏散的人群被驱赶着，抱着头哭着向前跑，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武装警察最终在博罗市场堵住了3名恐怖分子，并将3人全部击毙。从警方接到第一个报警电话到击毙恐怖分子，时间只过去了8分钟，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3名恐怖分子夺去了7位无辜者的生命。 英国警方4号证实，已逮捕12名与伦敦3号晚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的嫌疑人，目前搜捕和调查仍在继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伦敦桥等地发生的恐袭事件表明，英国对极端主义太过容忍，目前恐怖主义正产生新趋势，英国需制定更多反恐举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于芳，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